酒盒外面那个有一个条形码的官方的扫码标价的哈、啊。但是今天主品带赠品一共12瓶，这12瓶给您打到一个699元的售价。我再强调一遍，免得您一会儿打电话先问这个问题哈、啊，耽误了时间被别人抢光了。就是这12瓶不是每瓶699，而是一共699啊！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我爱广播操。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爱广播操》。在我们这个小节目里，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第九套广播体操编创组副组长、第九套广播体操口令员张平张老师，和大家分享广播体操的产生由来，以及从第一套到现在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还有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展示以及易错误区。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第一集《广播体操的产生由来》上。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当时人均的寿命是很低的，也只有35岁，婴�儿的死亡率竟高达了20%。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一个简单的入伍体检就把很多的热血青年挡在了门外。从1951年新中国第一套成人广播操诞生至今为止，我们已经颁布了9套成人广播体操。广播体操的历史是中国群众体育运动的缩影，更蕴含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时代的记忆。广播体操也被称之为我们的国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正处在一个百废待兴的状态，当时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各方面都向苏联去学习。于是在1950年8月，中国派出了第一支体育代表团赴苏联进行考察。那当时代表团在苏联进行了2个多月的考察，在这个时间里参观了几大城市的体育发展状况，详细了解了苏联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的经验。其中苏联的劳卫制操给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很大的启发。劳卫制是一个简称，全称叫做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劳卫制操不需要特定的场地、设备、服装以及器材，也不需要有事先的身体技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健康状况都可以进行锻炼，那么也是得到了当时苏联老百姓的喜爱。从苏联回国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确定了向苏联学习的经验，发展体育运动的方向，并且明确规定，在恢复经济的同时，不搞大型的体育运动，着重抓普及。当时的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秘书杨烈向筹委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创编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全民健身操，以此来动员我们参加体育锻炼，以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他的这个建议恰好跟新中国成立之初把发展群众体育运动放在首位的思路不谋而合，所以杨烈的报告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一年后，1951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成人广播体操颁布了。创编一套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3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少农食品节又来啦，12月3日起在超市发火热进行骨传麦新粉3元一糖瓶等20余个品牌产品优惠享不停。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